任小素的力量有 10.5， 敏捷有 10.1， 其实这依然不算很高。但是当他拥有外附式装甲后，便彻底变成了旁人眼中的陆地猛兽。他此时杀人甚至不再需要什么花里胡哨的技巧，只需要用绝对的力量就能完成个体的碾压。当然，如果只是这样的话，依然会被上百名赶来的纳米战士围攻到力竭。毕竟人力有穷时，连外附式装甲的能量也极为有限。幸好杨小锦来了，那完美级枪械技能让他在数百米之外也不会漏掉任何一枪，即便任小素和纳米战士在高速移动。狙击枪在步兵作战中的地位是极高的，它代表着超高的杀伤力与震慑力，是一场步兵战争中的权柄，所有敌人都必须忌惮它的存在。通常狙击手会选择放冷枪来斩首，但此时狙击枪在杨小锦手里就像是一门远距离火炮一般轰鸣不止。任小素有狙击枪掩护之后便如虎添翼，这让他更加放心地进行有效杀伤和突破。纳米战士们一直想要完成合围阵型，可是这一切努力在杨小锦和任小素的配合面前都变成了徒劳。一名纳米战士刚举刀想从背后劈砍任小素，可手臂才刚举起来，他便被狙击子弹的巨大惯性给带走了。每当有人想要从背后偷袭的时候，狙击子弹必然会到来，一时间甚至没有纳米战士敢站在任小素身后了。而旁边还有一个陈无敌正抡着金箍棒横扫千军，那金箍棒也不知道多沉，但凡砸在纳米战士身上就一定是骨碎金裂的下场。所有逃亡过来的壁垒居民看到这一幕都震惊异常，这是只有他们想象中才会出现的战斗画面。那头机械猛兽大开大合间，就连地面都在一寸寸碎裂。可是这时任小素忽然发现身后的实验体竟是快要追上来了。他在余光里注意到杨小锦所在的大楼下面也有实验体正在疯狂地向上攀爬。那天台的阴影处忽然一扇暗影之门打开，杨小锦端着狙击枪不断射击，暗影之门里传来洛心雨的声音： 小锦快走，不要救他了，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可是杨小锦一言不发，依旧在不断地开枪射击，装弹上膛继续开枪射击。因为狙击枪后坐力的关系，即便身体素质强到他这个地步也开始被震得生疼。可他不能停，他停了任小素怎么办？洛心雨差点抓狂了。 快点啊，实验体就要爬上来了，我求你了姑娘，来不及了。 再等等。 杨小锦平静地再次扔掉一个弹夹换上了新的。此时他身边已经扔了不少废弃弹夹，背包里的弹夹还有十余个之多，寻常狙击手哪里会有人像他这样背这么多子弹呢？根本没有，也就只有他这个完美级枪械技能的拥有者才能把狙击枪打出绝对的火力压制效果了。洛心雨心急如焚，他也不知道杨小锦发了什么疯，竟然连自己的安危都不顾了。而杨小锦则透过瞄准镜始终盯着，他要帮任小素消除隐患。下一刻实验体已经爬到了天台上面，朝着杨小锦扑了过来。直到实验体在空中的刹那间，杨小锦还在扣动扳机。当实验体的爪尖都碰到杨小锦的发梢了，他才握住了洛心雨的手掌，一闪而逝。数头扑空的实验体在天台上相撞，他们发出愤怒的吼声。任小素这边没了狙击枪的掩护，渐渐的开始吃力起来。纳米战士也意识到狙击手撤退了，他们立马便要形成合围，将任小素和陈无敌斩杀在这里。任小素察觉到外附式装甲的能量即将消耗殆尽，而实验体距离他们也不过几百米的距离了。他叹息一声，处处都是绝路。可是正如李神坛所说，当决定生死的一刻，能够决定生与死的就是那些不甘死去的愤怒与力量。任小素很累，但他还有底牌。 10.5 的力量虽然也不算太高，可是当崔城开启的时候，那就是一个新的世界。崔城技能只有30秒，所以任小素一直把它当作自己最大的底牌。任小素重视它，不是说崔城能为自己带来多大的改变，而是它能为影子带来多大的改变。任小素双眼赤红，这一刻 世界仿佛也变成了红色，一个新的世界降临，旧的世界即将死去。当崔成开启的刹那，任小素便照出了影子，影子的力量计算公式十分纯粹，那就是任小素的两倍。任小素开了崔成之后，那影子便是他本体的四倍。影子从任小素身上脱离出来的那一刻，便腾空跃向面前成群的纳米战士，一刀横斩，惊若偏红。影子面前的纳米战士一一死去。当一名纳米战士举刀朝影子劈头砍来的时候，影子却不知何时已经与他擦肩而过，影子手上的黑刀也与对方相错而过，只见人影分为两截。所谓摧城，那就是真正可以撼动城池的力量。影子一路举着一名纳米战士的脖颈，将人体当作盾牌，一路向前冲杀。建筑在冲撞中倒塌，地面在一步步中崩解，黑色如墨的身影如一条游龙降临人间。那无边的壁垒街道，慌乱的人潮之中，少年的影子在杀人。黑刀、崔成、影子，当他们被拼凑在一起的那一刻，这就是真正可以超越凡俗的力量。即使他只有30秒，任小素喘息着，数十名纳米战士在影子面前竟没有一个人能坚持过半秒。影子站在长街的尽头，周围是即将破碎的霓虹与繁华，热闹与喧嚣，这是即将破碎的人间。影子就静静地站在那里，用黑刀指向面前所有的纳米战士，仿佛向世界传达着自己的钢铁意志。如果彼此实力相差没有那么明显，纳米战士还有心一战，可是影子太恐怖，他们觉得就算是装甲部队，正面也很难硬撼这样的实力吧。当然他们不知道崔成的时间只有30秒。纳米战士开始撤退了，他们也看到了不远处的实验体，既然无法战胜任小素，他们就只能撤退了。任小素看出他们的退意，便松了口气，崔成的时间就快到了，他的力气也快要用完了，就连他身上的外附式装甲的能量也将完结，他已经是强弩之末了。可就在此时，阴影里一名肩扛 RPG 火箭弹的纳米战士忽然扣动扳机，但他瞄准的不是任小素，而是陈无敌。任小素怒吼： 无敌！ 啊！ 陈无敌刚杀掉一名纳米战士，忽然听见师父喊自己的名字，立刻回头。可他回头的时候，只见任小素向自己扑来，自家那个天天喊着自己不是好人的师父，就像是从天而降的英雄。为了保护一个精神病小孩脆弱的梦想，因为小孩的梦想是想要当一个英雄，当一个好人。可师父你明明是个好人啊，天底下最好的人。只见任小素身上的外附式装甲一瞬间全部汇聚到他的面前来，他像是举着一面神明的盾牌挡在了陈无敌身前，他试图用所有纳米装甲的力量来抵挡那枚 RPG 火箭弹。轰然一声，任小素和陈无敌都被巨大的气浪给掀飞了出去，外附式装甲也被炸得四分五裂。陈无敌从地上爬起来， 师父， 却见四周散落的装甲忽然化作液体，重新向任小素聚拢过去。可任小素已经躺在地上昏继续。看着昏迷不醒的任小素，陈无敌疯狂地扑了过去，他探了探任小素的鼻息，发现师父还活着。想想也是，装甲已经为师父承担了最大的伤害，并没有造成什么致命伤，只是任小素硬扛 RPG 还是太吃力了，所以被巨大的冲击力量给掀翻了。热武器，这是人类文明发展几千年的智慧结晶之一，足以噬神。陈无敌想要把任小素扛起来，可这时身后的实验体也要到了，他对李清正喊道： 你们来把师父扛到车上去。 然而李清正苦着脸说道： 刚才榴弹打到了卡车前面的发动机，卡车跑不动了。 眼见实验体将至，他们面对的困难却是一重接一重。严六元忽然说道： 他家扛着受伤的学生，乔王老师，你跟我一起抬我哥走，轮流来。 严六元现在有纳米机器人在身，可是纳米机器人的能量并不长久， 所以他一个人根本没法背着任小素走太远，所以这时候需要和江无一起。话音一落，王富贵便当先扛着一名受伤的学生下了车。这时候王雨池他们身上的伤势都还没好呢，光是受伤的学生就有五名，现在又多了个任小素。十几名女生在一旁帮忙，大家手忙脚乱地抬着伤员往前走去，所有人心头一片茫然。任小素都昏迷不醒了，他们怎么办？以往有任小素在的时候，大家就像有了主心骨一样，就算天塌下来了也有任小素顶着。可现在呢，任小素昏迷不醒了，他自己都需要别人照顾。这偌大的壁垒城市将随着战争与血肉一起沉沦地狱了，繁华不在了，文明也将成为曾经。拥挤奔逃的人潮从他们身边经过，远处的霓虹灯一座座坠落，天也将倾。这是绝路，是死路，无人能够在那实验体的灰色红潮中生还。这时候实验体越来越紧，颜六元却仿佛没看见似的，硬是将任小素背到了背上。扶着伤员是跑不过实验体的，这一点毫无疑问，而那实验体数量多达几千，打也打不过。看着狰狞而来的实验体，所有人心里都面临着一个抉择，离开或是留下一起死。颜六元看着其他人犹豫的表情，他冷声道， 你们想走的话现在就可以走。 而他颜六元死也要和任小素死在一起。眼见实验体距离他们已经不足100米了，这时一个女生哭着对江武鞠了一躬， 老师对不起。 说完他便独自朝前方跑去，丢下了所有人。陈无敌默默看着他的背影，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却没有说出口。没人去指责女孩什么，生与死之间大家都别无选择。江武默默地从颜六元背上接过任小素， 咱们试过了，你的纳米机器人扛不了多久，现在我的力气比较大了，我来背他。 又有两个女孩给江吴说了对不起之后跑了，但江吴并不怪他们，他现在只需要给自己一个交代。受伤的王雨池因为没人搀扶便倒在了地上，他苦笑道， 你们走吧，带着班长一起走，我走不掉了。老李，给我一颗手雷，我知道你那儿还藏了两颗。 还有一个学生笑着松开了扶他的同学， 那正好，另一颗给我，你们走吧。 这些学生原本应该坐在窗明几净的教室里，老师在台上讲着课，他们会偷偷的在下面传点小纸条，下课了可以去操场上打篮球，放学后一起背着书包走在夕阳的余晖里，未来如果能考上大学，说不定他们还能学习更多的知识。在那里，他们将遇到自己喜欢的女孩，然后与对方一生终老。可这人的一生，忽然就在18岁戛然而止了，没有以后了。这长长的街道一路通向远方，却好像永远也走不完似的。那少年挥洒汗水的操场，也一同坠入深渊。一股绝死的意志骤然升腾起来。王雨池笑道， 你们记得好好活着。 陈无敌回头望向追来的实验体，然后看向王雨池， 你们谁都不用死，我来给你们断后。 啊？ 李清正急道， 哎，咱们一起。不用了。 陈无敌笑了笑说道， 你们忘了吗？我是齐天大圣转世。 所有人都默然不语，可是齐天大圣来了也打不过这么多实验体吧。陈无敌说道， 人家都是徒弟保护师父，结果到我这里却一直是师父在保护着我。那个口是心非用坏人之名来当作铠甲保护自己的师父，现在轮到我来保护你了。我可是齐天大圣，齐天大圣怎么会害怕妖魔？就算是死也要拉着那些妖魔一起坠入地狱才行。 陈无敌 一步步迎着无数的实验体走去，他渺小的身影在灰色的狂潮中就像是数十米海啸面前的孤岛。夕阳斜照的余晖突然有一缕光柱从云中投下，便刚刚好投到了陈无敌的身上。师父说过，他就是那束光，他是这世间最亮最璀璨最无敌的那束光。骤然间，陈无敌发力向实验体狂奔而去，他的浑身上下透出细密的血珠来，那是燃烧生命的代价。黄金锁子甲的虚影一直在陈无敌身上颤抖，却始终无法成功聚醒。陈无敌怒吼， 不够，再来，我说再来。 那生命之中的火力骤然升腾，要燃烧生命， 那主宰世界的灵魂之海波涛汹涌，仿佛要追溯前世今生。 上一世我是谁？花果山美猴王？不对，天庭弼马温？也不对，对了，我是齐天大圣。齐天我也去过，我是这世间无人能胜的斗战圣佛。西天我已经去过了，西天我已经去过了。 下一刻，陈无敌头顶的凤翅紫金冠从虚无中来，两条朝天尺直指云霄，与云相接，在下一个大地踩在脚下。陈无敌在暮色里哈哈大笑起来， 齐天大圣在此，谁敢战我？ 灰色的海啸终于来到他的面前，可陈无敌将手中的金箍棒插入地下，再向天上一卷，那一棒之位竟是从地面掀起十多丈的土浪来，硬生生将最前面的实验体通通活埋。那滔天的大地浪潮就像是惊世的神明一怒，被埋在地下的实验体挣扎着想要爬出来，可那泥土坚硬如铁，将他们活活闷死在了下面。后面的实验体悍不畏死地冲过来，陈无敌从耳后揪下一撮头发来，放在嘴边轻轻一吹， 猴子猴孙何在？ 上百个猴子猴孙忽然随风显现， 来，随我降妖。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随我降妖！ 陈无敌冷声大笑着朝实验体杀了过去。猴子猴孙扑上狰狞而来的实验体，竟是举棍便砸。原本凶猛的实验体在猴子猴孙面前不堪一击，一棒下去便要将实验体的骨肉全部打碎。方才陈无敌说自己断后，那是真的要将面前这灰色的海潮给硬生生拦在这里，然后砸断，这才是真正的断后。一瞬间，陈无敌感觉面前的实验体忽然化作十方妖魔，整个世界黑烟顿起，妖气冲天。实验体后方的智慧体藏匿着行踪，他指挥着大量实验体试图将陈无敌彻底包围，这是他走出净山后遇到最强大的敌人。他没想到人类中竟然还有如此强大的不可战胜的敌人。道路旁的建筑里还有人类在躲藏着，他们听到动静后便悄悄从窗中打量过来，却见到一身璀璨金甲的陈无敌犹如盖世英雄。可实验体已经到了，陈无敌呕出一口鲜血来，却想笑着问问师父， 师父你看我厉不厉害？师父，今后你要守住自己的那束光，它还没灭。 刹那间，他举金箍棒指向天空。 天枪！ 下一刻，他怒吼着将手中的金箍棒插入土地中，只见那地面竟以金箍棒为中心，泛出一圈金光来。却见金光如莲叶，大地如火，实验体如蚊虫，顷刻间靠近湖心的蚊虫尽数化为齑粉。 从此刻开始，再无实验体敢扑来了。灰色的海啸迅速向壁垒外逃去，亡命狂奔。自打实验体走出径山以来，这还是头一次被击退。陈无敌以燃烧生命为代价，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可是自此，陈无敌的生命篇中也将走到海的尽头。他颓唐地坐在地上傻笑着，眼睛里一点沮丧都没有。他在想，如果师父在这里，一定会夸他吧。想到这里，陈无敌更开心了。说不定啊，还会给他炒一碗腊肉炒饭呢，肉全藏在碗底的那种。这时，旁边建筑里原本躲藏着的壁垒人跑了出来。 英雄，你没事吧？ 陈无敌没理他们，此时已是弥留之际，他在回忆与师父相处的美好片段。小时候他就进精神病院了，听说母亲因为他的病就跟着别人跑了，父亲也不知所踪，在那里没什么朋友，平日里也没什么期待，只觉得人生都是灰暗的。其实陈无敌的精神一直都停留在8岁的那个夏天，那个立誓要成为齐天大圣的夏天。可是自从遇到师父以后，好玩的事情多了，还能吃到好吃的，大家都护着他，没人骂他是傻子了。他特别想对师父说， 你开车真是烂死了，以后别开了好吗？师父，你穿装甲的时候看起来跟头牛似的，不能改得好看点吗？师父，那个高楼上的鸭舌帽女孩是你喜欢的人吧？比我那个紫霞强多了。师父，你做饭真好吃。师父，你才是那曙光。 陈无敌傻笑起来。然而就在此时，他忽然转头看向旁边，只见一个中年人正偷偷地抓起一把泥土，那泥土里有陈无敌的鲜血。陈无敌怔怔问道， 你在干什么？ 那中年人嗫嚅着不敢说话。陈无敌大声起来， 我问你在干什么？ 中年人快吓哭了，他见自己被陈无敌发现后立马跪了下来。 火种公司在收购超凡者的血液。 火种公司铺天盖地的广告还是起了作用，既然自己不是超凡者，没法卖血，那么卖别人的血也行啊，只要卖一次血，那就能获得百万家财，一辈子吃喝无忧。陈无敌无声地笑了，就是这个人间呢。他想起109壁垒逃亡的路上被他救过，还要煽动其他人抢他食物的中年人。他想起那个哨所，朝夕相处互相帮助，最后却偷偷背着大家食物逃跑的刘兆江。他想起那个说只要故意摔倒就可以被傻子背起来的士兵。他想起医疗所里被他救了还要骂他的士兵。陈无敌忽然想起这世间的种种，然后无声地笑了。却见他手中的金箍棒一扭，他身周再次一圈金光涟漪扩荡开去。这一次他将身边想要取血的壁垒人通通化为了齑粉。直到化为齑粉时，那个中年人还捧着手里的血土不愿松开。这还是陈无敌第一次主动杀人，也是最后一次。他想起师父对他说过的话， 如果你感觉自己在不停地被黑暗吞噬，那不正说明你自己就是那束光吗？ 可是师父，那满世界的都是黑暗啊，如今光都熄灭了。陈无敌盘膝正坐起来，他轻轻将金箍棒放在了膝间，头顶的朝天翅光洁如新，黄金锁子甲明亮如初。可是忽然间，只见陈无敌从脚边开始一点点石化，那石化的纹路像是两条龙似的，一路交缠攀岩至陈无敌的脖颈，直至整个人都化作一尊雕塑。初到精神病院的时候， 陈无敌病情还不严重，他总会问护士他的爸爸妈妈在哪。护士会冷漠地端着药盘子说他没有爸爸妈妈，是从石头里蹦出来的。既然本是从石头里蹦出来的，那就回到石头里去吧。那一个个猴子猴孙围过来，在他的身旁跪拜后化为光影，天穹之上的云朵顿开，绽放七彩，那光彩夺目照人，以至于方圆十公里都能看见，犹如雨后的彩虹。陈无敌嘴角绽露出最后一抹微笑来。 师父，我走了，这世间已经不需要齐天大圣了。 108壁垒被摧毁的影响是深远的。在整个战场中，这座宽广的壁垒本身就是李氏作战部队最大的前进基地。其余后方壁垒组织起来的作战部队奔赴前线，都会在108壁垒进行休整与补给，然后才继续北进。这也是108壁垒忽然间粮食短缺的原因。李氏没有经历过浩大战争，所以缺乏经验。很多将领甚至认为战争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只需要那台战争机器稳定运转就行了。他们为此设计了多年的运行机制与备选方案。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然而当战争开始的那一刻，他们才明白，战争本无常形，意外才是战争里最常见的模样。108壁垒被摧毁之后，李氏的前线部队顿时失去了完整的补给线。杨氏装甲部队不断进攻青圣山，只为了给他们的渗透部队打开一条缺口，而这个策略无疑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实验体退去后，杨氏的纳米部队仍然在继续进行后方破坏以及主要战略设施的摧毁，只不过杨小锦已经消失了踪影。他身为杨氏的核心人物之一，却似乎对战争本身并不感兴趣，而且纳米部队甚至也不知道他的到来。外界传闻暴徒与杨氏早有不和，但谁也不知道真相到底是怎么样的。李氏这边补给线被截断，短期还看不出来什么，但如果他们的后方部队无法顺利完成补给线的重建，那么这对于李氏来说将是灾难性的打击。而李氏遭此一难之后，已决定对杨氏进行报复式打击，不惜一切代价。对于西南战场来说，大家更在乎的是补给线之类的东西，然而对于整个超凡世界来说，陈无敌的出现甚至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暴徒曾将如今这段时光定义为诸神的黎明，那是因为整个超凡世界都还不曾有人真的能够超凡脱俗，大家依然害怕热武器，大家依然在财团的阴影下隐藏自己，凡俗的力量制约着整个超凡世界。然而陈无敌的出现为这段时光画下了一个句号，整个超凡世界里默默等待的那些人将陈无敌出现后的时代定义为诸神的崛起，只因为他们已经看到了超凡者的上限在哪里，并寄希望于自己也可以达到那样的高度。然而纵观整个黎明的时代，只有李神台一人可被称为半神，而能够触摸到神明门槛的人似乎也就只有陈无敌一人而已，那是真正意义上属于神明才能拥有的力量。108壁垒空旷而又破败的街道上，一阵寒风吹来，地面上散落的破旧报纸便被卷到了半空中，树叶凋敝。以前的壁垒是有清洁工的，然而现在壁垒里的人都逃难去了，只有少数人还躲在家中心心念念地等待着李氏的营救。但李深潭的导弹部队将李氏后方部队全都拦截在了南方，短时间内是过不来的，飞在他身边一言不发。他感受到了李深潭心中的悲伤与孤独。李深潭来到陈无敌先前与实验体大战的地方，他静静地望着陈无敌已化作石塑的身躯，叹息一声， 便盘腿坐在了陈无敌的对面。这一坐便是一天一夜，仿佛他已经不再关心外界所有的事情了一样，连仇恨都短暂地放下了。南方与北方的炮火还在不停轰鸣，反倒108壁垒这夹缝地带忽然成了安静的净土似的。李神坛枯坐之间，司隶人便一言不发地守候在他身边，从未离开半步，也从不发声。忽然一声叹息，李神坛说道： 唉，忽然有点羡慕任小素那小子了。 司隶人好奇道： 哥哥，你在愧疚吗？ 我不愧疚。 李神坛摇头说道，语气中坚定无比： 我也没有错。 能够成为恶魔耳语者的人，强大的内心怎么会出现一丝动摇呢？他从复仇开始的那一刻便没打算去跟人论对错，即便他是错的那又如何？李神坛看着陈无敌的雕塑说道： 你我都是从精神病院里走出来的人。 他想说的是，这时代从精神病院里走出来的人里，自己与陈无敌就像是两个极端一样，一个内心纯粹，心向光明，而另一个则心甘情愿地沉沦地狱。李神坛很喜欢恶魔耳语者这样的称呼，因为他内心的魔早就足以吞噬这世界了。可是当陈无敌死去的那一刻，李神坛忽然有一些触动。他站在无尽黑暗的深渊边缘，想要纵身一跃，可背后总好像有人在轻呼他的名字。李神坛回过头来，却只能看到一片虚无。李神坛坐在陈无敌的对面说： 复仇之后，我好像也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干了。如果那个时候我还没死，我会去替你守护一下你的师父。 然而就在这时，李神坛忽然愣了一下，他回头看向司隶人，可司隶人飘在空中已经打起盹来了。 别睡了别睡了，李氏还有好几座壁垒呢，那几个老家伙怕是已经躲起来了，咱们得想办法把他们找出来。 88壁垒之内，罗兰正在大吃大喝，反正全靠杨氏招待，又不要钱。在杨氏与庆氏合作结束之前，他是不能离开88号壁垒的。杨氏之所以愿意跟庆镇建立信任合作的基础，也正是因为罗兰亲自来到了这里，这是庆镇与罗兰的诚意。有精细情报渠道来源的组织都很清楚，只要罗兰在杨氏这里，那庆镇就不会无故撕毁双方的盟约。当然罗兰也很清楚自己现在的人质处境，但他很淡定，本身就是打定主意来白吃白喝的。可就在此时，忽然一只乌鸦飞到了餐桌上。罗兰解下那只乌鸦腿上的小竹筒，里面是一张纸条。罗兰肥胖的手指将卷起来的纸条展开，结果刚看到内容他便呆滞起来。罗兰手下的心腹问道： 老板怎么了？ 没事。 罗兰叹息道，他将杯中的酒向地面上一泼。那个救过他一面，口口声声说他是奔波儿爸的朋友，不在了。 曾经， 当任小素听说诸神的黎明时，他就觉得暴徒把这个名字给起得太草率了。通常人们在看到诸神的黎明时，总会联想到诸神的黄昏，听起来就不吉利。而且问题在于，黎明与黄昏中间那段时间该怎么起名才比较好听呢？诸神的大清早感觉不太合适，诸神的晌午感觉也不太合适，而且诸神黄昏之后算什么时代呢？诸神的二半夜吗？任小素认真跟颜六元讨论这个话题的时候，他们还在109壁垒里开药店呢，罗兰也还在下水道里钻着呢。当时颜六元听到任小素说这些话的时候，头都快笑掉。可现在那个给颜六元讲烂笑话的少年只能在江湖的背上昏迷不醒，甚至都不知道自己身在何方。颜六元带着所有人混在逃难的人群里离开了108壁垒，如今任小素没法带领大家，那他这个做弟弟的理所应当站了出来。他们必须离开， 李氏在108壁垒的力量并没有被完全摧毁，如今李氏和杨氏的纳米战士还在荒野上互相厮杀，杨氏攻城之后想要撤离，可这事儿哪有那么容易。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只是如果等他们战斗结束，恐怕反过头来便会重新组织力量通缉他们。任小素之前使用影子的时候便没有再留手，所以关于任小素身上的一些秘密可能也会有暴露的危险。毕竟当时是由李氏纳米战士，但最后他将浑身装甲都化作了盾牌，但那时候李氏也根本顾不上注意任小素到底是谁了，他们也没有任小素的影像资料可以用来辨认，更何况参与战斗的李氏纳米战士也未必就活下来了。颜六元他们逃离时，杨氏的纳米战士已经赶到，并且与李氏的纳米战士瞬间爆发战斗。当然想归这么想，具体有没有人发现任小素身上的秘密还有待确认，而且当下里秘密已经不是颜六元最先要考虑的事情了，他需要考虑的是怎么给任小素稳住伤势，并带大家安全离开。车已经坏了，他们只能一路步行随着难民们向北方移动，路上颜六元也想找一辆车，可他们在路边找的车都是已经损毁的不能开了。没有任小素带着，这一次他们就连食物都没准备太多，与以往有准备的逃离不太一样，这次颜六元他们和其他难民一样狼狈。小玉姐倒是做了不少准备，可是他们现在加上任小素足有六个伤员，光是要照顾伤员就已经不堪重负了，抬人都必须轮流来，所以在逃难的路上他们丢弃了一些物资，只保留了一些必要的食物和荒野生存必备的用品，例如火柴。不是说物资不重要，而是他们觉得人更重要。颜六元戴着手套，所有脖梗以下的皮肤都遮掩了起来，因为万一和难民起冲突的话，整个队伍里能依靠的就是颜六元身上的纳米机器人了。王富贵、李清正、小玉姐都没什么武力值，暂时只能依靠手枪，其他人就更不用说了，几个男同学身上的纳米机器人加起来都没颜六元多，而且他们控制纳米机器人还有半秒延迟，这要跟人打起来，纳米机器人还没反应过来呢，人家的拳头都已经打脸上了。倒是颜六元在掌控纳米机器人上有些天赋，他现在甚至能将纳米机器人汇聚于特定部位，当战斗的时候只要他戴着手套，脸上是不会出现银色纹路的。以前在难民队伍里都是任小素负责在前面开路的，这是为了保证后面的队伍不被人潮挤散，而这次开路的人换成了颜六元。 六元， 王富贵说道， 要不我和李清正替你一会儿，你休息一下。 颜六元回头说道， 不用，以前我哥怎么做我现在就怎么做。 难民的队伍一路往北走去，寒冷的冬天又有积雪，一天也走不了多远，可他们不敢回头，身后说不定就有那些恐怖的实验体跟着。之前壁垒里的动静虽大，可逃掉的大部分难民甚至都不知道发生过什么，也不知道是谁救了他们。倒是有一小部分人知道怪物可能是被人赶走了，可那个人不是已经死了吗？万一怪物再回来怎么办？当天晚上，难民们就在壁垒北边不算太远的地方停了下来，一个个茫然地远远眺望那座残破的壁垒。颜六元一个人走入荒野，带着锅、绳子，还有小玉姐带出来的干瘪馒头，他们的口粮只够两天时间的了，如果想撑得更久一点，那他只能学着任小素去打猎，而且受伤的任小素需要吃肉食，不能只吃干粮。颜六元回忆道，当初任小素只教过他如何捉麻雀，因为捉麻雀算是最简单的捕猎技巧了，麻雀不是候鸟，所以到了冬天有些麻雀已经断粮很久了，这是最好捉的时候。可是颜六元把大锅支起来之后，硬生生在雪地里趴了四个小时都不见一只麻雀去锅下啄食，期间颜六元明明看到好几只麻雀都 都已经落在雪地上，可他呼吸稍微紊乱了一下，那些麻雀就惊走了。飞禽本就是最警觉的动物之一，灾变之后的飞禽更是鬼精鬼精的。颜六元并没有气馁，他重新调整好呼吸。以前任小素回家都会给他说捉麻雀可简单了，可真到自己来尝试的时候才发现任小素只是在故作轻松。一个人趴在雪地里是很艰苦的，身体陷在雪地里，冰冷刺骨的凉气从衣服的缝隙渗透进去，就像刀子一样在皮肤上割了一刀又一刀。而周围则是无人的荒野，没人能陪着说话，也没什么可消遣的娱乐方式，只剩下孤独。整整一晚上时间，颜六元趴在雪地里动都没动，手脚都麻了。有一次麻雀来把他锅下的馒头碎屑叼走，结果颜六元想要扑过去的时候，却发现自己已经丧失了敏捷的行动能力，那硕大的麻雀顶翻铁锅便飞走了。原来不能光趴着不动，还得时不时调整姿势来保持自己关节的活性。直到清晨时分，就在颜六元困到已经快要闭眼睡着的时候，锅下再一次飞进一只麻雀。颜六元的手顿时拉紧绳子，那支撑着木棍的铁锅咚的一声扣在了雪地里。颜六元咬牙扑了上去，他感觉自己的关节都在发出哀嚎，好在他还有纳米机器人。他死死地压在铁锅上面，等确认把麻雀稳稳压住后才敢伸手进去，可是手一伸进去便被啄得钻心刺痛。这跟任小素说的可不一样啊。颜六元发出低声的怒吼，他费了半天的功夫才拧断了麻雀的脖子，可是拧断后手背上多了三个血洞。颜六元抱着那只麻雀坐在地上，瞬间便哭了起来。周围也没什么人，他便哭得越来越大声。他不是替自己委屈，而是替任小素委屈。任小素当他的面总说荒野有多好玩，打猎多容易。颜六元一直都知道任小素是在说谎，可人类的悲欢从不相通，所以那段最艰苦的日子里，颜六元本以为自己已经理解任小素有多么苦了，可现在没想到任小素那时候承受的苦要比想象中苦得多。这种事情只有自己经历过，才真正明白那些年任小素为他背负了什么，为什么任小素始终都不让他去荒野上打猎。那个少年当时可没有纳米机器人，也没有手套。颜六元擦干眼泪朝营地走去，小玉姐一看他手上流出的血，便赶紧心疼地为他包扎。颜六元问道， 我哥醒了没？ 王富贵愁眉不展地摇摇头， 咱也没医生，甚至都不知道他伤到哪里了，只能判断出有些地方出现了骨折状况，但具体还有什么内伤就不清楚了。 刚刚小玉姐把抗生素磨碎了弄成药液给任小素喂进去了一些，这是防止他的伤口出现炎症，或者是抵抗力下降后出现高烧、感冒、咳嗽的症状。原本大家还担心任小素不张嘴喂不进去药怎么办，大家想的办法是让江武老师用嘴喂。江武也没反对，毕竟救人要紧。好在任小素并没有把嘴巴咬紧，药液用勺子放嘴里就咽下去了。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